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才哥嚟， 好啊， 系啦，又讲下。 咁我咧，其实之前都讲咗唔少噶啦。咁啊，但系呢度咧再略为讲下啦。我都话最印象深刻就系中四嗰年咧，有个好同学，应该咧就叫 Samuel Look 嘅吓。咁佢就借咗本《漫天烽火待黎明》吓，美国著名福音派嘅一个传教士葛培里 World of Flame。咁啊，卒之咧，我就做咗个生平咧，即系都觉得一个污点嘅事吓。就揾支铅笔喺书嗰度咧，就写咗好多我自己嘅见解。不过我都系写咗十零页啫。後嚟我都覺得冇意思啦，我就還翻俾佢啦。我話冇用啦，我即係佢本來就話你睇完呢本書你就明㗎啦咁啊。嗱，我話我根本就由頭到尾都唔同意佢啲觀點，一版入面都已經寫到花曬。咁我話算啦，咁佢就覺得我呢啲係冥還不靈啦，係嘛？即係打開心扉啊，咁啊，所以冇辦法。咁但係都我同佢拗過好多次嘅。咁但係後嚟我記得去到預科嘅時期咧，亦都係有一啲團契嘅同學咧，又同我拗嘅。但我當時啊，即係而家可能啲記憶唔記得，就唔係好記得嗰個同學叫咩名。點解呢？都有啲道理，因為我預科係兩年喺黃隱讀嘅，就係嗰兩年啫嚇、即係之前之後，即係之前啊讀中學嗰間學校讀咗好多年啦，之後入咗大學。咁但係咧呢個第二次大辯論嘅，咁但係第三次咧就係、喺大學，亦都係有一個團契嘅，又係好虔誠嘅，咁但係好好人嘅，咁但係佢都有一個好壞好壞嘅習慣，就係我哋嗰陣時搞活動咧，又我哋嗰陣時出嗰、那個。理學會嘅會刊啊，我哋做一個其實好有趣喎，我哋講生命起源嘅一個特輯喎，咁佢又有份做喎，但其實佢又信教喎嚇，咁但係佢有一個好壞習慣就成日遲到，所以我嗰陣時成日咧就挖苦佢，我話其實佢而家係科大嘅一個物理學教授嚟嘅，不過都就嚟退休，我同佢講啦，我話 但係基督徒， 基督徒，但係而家我唔知啦，因為可能佢已經即係。淡化咗唔定啦，咁但係我當時我話啊係喎、哦，十戒入面咧原來係冇一條叫做 Thou shall not be late 嘅、哦，咁佢就俾我激死啦，係嘛？我話其實應該加第十一條嘅嚇、就係十戒應該唔定，佢就遲得好離譜，佢就可以遲一個鐘頭咧，係面不改容又差唔多 sorry 都冇聲嗰聽人嚟。 同埋我最唔中意基督徒咧，不斷發明啲嘢，之前又發明三位一體論啦，跟住近排又發明智慧設計論啦，我哋搞科學咧。成日咧搞啲嘢出嚟咧，佢又要叉只腳埋嚟 嘅。唔係，對於佢嚟講，佢唔係發明啊，即係佢係將原本嘅真相一路一路揭示俾你聽啫，係嘛？ 好啦， 咁但係咧，其實我係預科嗰年咧，就同嗰個同學，我唔記得個名個同學啦，即係拗完之後咧，就令到我係不斷思考呢個問題，因為我到到預科。嘅時期，我已經睇咗好多有關嘅書啦。我喺圖書館借咗好多書，包括頭先講嘅我為什麼不是一個基督徒啦。咁我好記得有一次咧，就係、天文學會啊，黃隱天文學會咧，就係、香港中學學界第一個天文學會，就係、由阿廖慶齊先生一手創立。但當時咧，即係廖生已經去咗第二度教書啊。咁我哋嘅物理學老師咧，就係、我哋嘅導師咧，就帶咗我哋去大埔宣道園咧，就睇星嘅。但可惜嗰晚咧就唔好天，於是咧我哋成班人咧。即係就我哋和尚子嚟啦即係黃隱咁就成班走咗落去呢嗰個康樂室嗰度就傾偈就唔捨得瞓咁但係呢又驚你啲有啲營社嗰啲社監呢就唔准你開燈㗎嘛於是我帶咗個電筒呢就擺咗喺個乒乓波台呢就射上去天花咁射返落嚟咁嘩即係好神秘咪傾喎傾下傾下傾到宗教啦咁一班團契嘅呢就梗係支持啦我同埋另外幾個天文學會嘅同學咧，就我哋係 嗰個地方叫宣道員，即係都係宗教， 係宗教㗎，宗教㗎， 喺人哋地頭， 喺人哋地頭。咁啊，傾到咧天光先瞓，咁但係我就翻到去屋企咧，本來好眼瞓㗎啦，即係他通宵冇瞓覺，但係就真係忍唔住，因為滿腦子都係嗰啲咁樣嘅，即係大家嘅辯論啊。咁於是我就攞起啲原稿紙，我屋企嗰陣時都已經開始有即係有原稿紙啊，都係成日都擺喺度。咁我就哇一口氣寫。寫咗都有成幾千字 行雲如流水 咁話真係其實我係讀理科啊係咪我讀預科嗰陣時喺黃隱即係係中六嘅暑假嚟嘅中六暑假咁但係差唔多我叫無痛寫作啊即係差唔多無痛寫完出嚟後嚟就抌咗去交俾學校嗰啲老師呢就係、出嗰個一年一本嘅黃隱書院嘅校刊嘅叫做黃龍報 啊 ，Yellow Dragon 到今時今日都仲有嘅，一年一本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我唔知啊，真係啊，公共圖書館唔知有冇呢個中央嘅參考圖書館仲有保留，不過啱啱咧， 天羅海物會 會有噶。我其實收尾我喺 Hong Kong U， 我後嚟入咗 Hong Kong U 啦，我貪得意咧去抄下，我話香港大學圖書館會唔會有我嘅文章喺度咧？果然真係有嘅。咁梗係啦，因為我嗰陣時啱啱入去咧，其實就冇幾耐啫嘛。咁《黃龍報》咧，原來佢係有 keep 嘅，因為佢係官校。官校嘅年刊呢、哦、原來參考圖書館係有嘅、哦、Hong Kong U 下講 Hong Kong U 拉記咁、哦、但係香港公立圖書館呢嘅、嗯、參考圖書館就唔知有冇但、嗯、而且就算有呢40年都可能已經抌咗啦因為而家講緊係1975年嘅個、嗯、封面係紅當當嘅紅色嘅入、嗯、面呢就有我兩篇文一篇呢就係、是、呢個叫做神者個概念的分析咁、 嗯嗯、 另外一篇呢其實就英文寫嘅就科幻小說嚟嘅係我第一篇科幻小說叫做 The Last Test 咁、嗯、嗰、啊、邊唔講啦下今日唔係講科幻，但係嗰邊咧，我就都幾滿意嘅。而家講係40多年，即係超過40年啦。佢75年得、嗯、我應該係74年嗰陣時寫㗎啦，睇74年暑假。咁、嗯、我41年前寫咧，我今時今日都覺得其實係一個字都唔 變過睇法， 咁梗係冇變過啦。咁、嗯、我好簡單，因為嗰陣時同我拗嘅同學咧，佢就咁講啊。佢用一個字咧，我都覺得哇，都即係幾 sophisticated 嘅喎，聽起上嚟。佢、嗯、話你唔覺得，我 Eddie 你唔覺得呢個宇宙嘅存在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奧秘？佢話呢個存在一定有個根由或者因由啦嚇。佢、嗯、英文就叫 the ground of being 啊、嗯、，the ground of being 嚇、啊。咁佢何來個 ground of being 咧？咁佢話你一定係要有一樣嘢。咁我就話係，我都唔否定呢樣嘢。你呢個講法咧嚇，即係有一定嘅道理。咁、嗯、但係我話你。要我信呢樣嘢，但你要俾個名叫做上帝，係、嗯、一個神，係 啊， 咁、啊、但我唔中意叫呢個名咁解啫。咁、嗯、而且我就 challenge 佢，我話你話我信呢、這個呢樣嘢咧，你話呢個造物主乜都好啦，個主宰咧，咁話你就算俾個名叫 X 都得㗎，嚇、啊，不過你中意叫佢做神，我就叫 X 啫嘛。咁、嗯、但係始終我哋要分嘢就唔係個稱呼，稱呼係人為嘅啫、嗯，反而就係、是。即係嗰陣時我都睇咗少少嘅哲學書啦，我都曉得用呢啲咁嘅英文字啦咁、嗯、所以即係中六嘅時期，我話咁佢有咩屬性先？我哋叫 attributes 啊，即係我篇文直情寫埋個英文，我話有咩 attributes， 即係有咩屬性？你冇屬性嘅啫，冇意思啦。你話要我信 X， 但係 X 嘅屬性係零嘅，咁即係唔使信啦，係嘛？咁你一定有屬性嘅。咁於是咧就第一，佢就係創造者啦，就宇宙嘅創造者啦 ，ground of being 啦。咁但係仲有冇先？咁於是我話。以我所理解，你哋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入面咧，必定係包含咧其他嘅屬性嘅、嗯。第一就係唔淨止創造咗，而且仲係繼續主宰緊， 嗯， 係咪啊？咁同埋咧，我就話啦，就係、是、全能、全知、自善呢三個，嗯、差唔多係必定有嘅。即係如果你冇呢個咧，都唔係你哋心目中嘅上帝啦、嗯。於是我就將呢三個概念咧，就逐個逐個嚟分析， 嗯、 啊，就係、是、講全能。咁全能咧。我唔知喺邊度睇咗翻嚟嘅，梗係唔係我自己作咁叻啦。咁、嗯、但係。事後我發覺咧，當然好多人就唔係透過我篇文章識嘅，就係睇呢一個即係小李飛刀中大哲學系嘅明星哲學教授就是、李天明咧，佢寫《思考的藝術》嗰、嗯、本書好暢銷，好暢銷咯。入面就用咗呢個例子，但係其實我早過佢10多年，就係講咩啊？石頭嗰、那個例子，大家知啦。神可唔可以做一個石頭重到連佢自己都搬唔起嘅？ 冇、 係嘛？嗰、那個問題就話，如果佢能夠做得到呢個石頭，咁即係話佢起碼有一樣嘢做唔到、 嗯， 就係、是、搬唔起呢個石頭。咁佢唔係全能啦、嗯。但係你話佢唔能夠做到呢個石頭，咁即係話佢起碼有一樣做唔到啦。咁佢又唔係全能啦，係嘛？所以無論你呢、這個即係問題咧，嗰、那個答案係可以抑或唔可以，即係是抑或非咧，其實都推翻咗全能呢個概念。咁我就當然亦都話呢、這個當然就係話有好多概念咧，佢嗰個咁樣嘅呢種咁嘅超級嘅涵蓋性咧，係令到佢必定係即係自相矛盾嘅、 uh-huh. 不相容概念。咁我就話即係矛盾呢個字就咁嚟噶嘛、 嗯 啊。戰國時期嗰古仔係咪街邊賣話呢支矛咧就任何嘢都吉得穿，呢、這個盾咧就任何嘢都吉唔穿。於是俾呢啲圍觀嘅人就話：咁你試下吉。呢支矛吉嗰個盾咁啊，嗰人當堂就係撩咗佢啦嚇，唔夠膽啦。咁我哋知道呢個就矛盾嘅起源啊嘛，就係咁講啦。好啦，咁然後咧就全知啦。咁全知咧，當然咧我係同至善咧係聯合埋一齊嚟嘅。我就話你全知，實際上你一早乜都知道曬噶啦嘛。 哦， 夏娃會唔會受呢條蛇，即係魔鬼化身嘅誘惑嚟去摘嗰個咁樣嘅禁果嚟食？喂，其實佢未摘，你都已經知道佢個決定噶啦。系嘛？咁亞當會唔會被夏娃誘惑？你亦都一早知㗎啦。 佢享受試煉人性過程 嘅墮落，其實嚇對 fall of mankind 你一早已經知㗎啦。同埋你、即係總是有好多嘢都係啦、我話你點樣能夠可以？即係你既然係全知， 咁人邊度仲有自由意志啫？一早你都知道曬啦，你預知咗啦。嗱，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好深刻嘅哲學嘅問題，即係話全知同自由意志之間係有冇矛盾嘅呢？啊，因為知嘅就係佢，有自由意志係你，嚇、即係可能冇矛盾嘅。咁但係咧，我就起碼我嗰個直觀上，我覺得係有矛盾啦。咁、但係當然咧，亦都牽涉到個至善嗰個問題啦。我就舉咗個例子嘅，我當時我話，譬如就一個好虔誠嘅夫婦，我上個禮拜講過㗎啦。我佢係生咗個仔，佢好虔誠嘅，生咗個女，譬如個女咧，但係一出世咧就患咗個怪病嘅，咁就好痛苦嘅令到佢。咁但係到可能咧就你好辛苦嚟去睇醫生啊，養大佢去到七八歲死咗，係嘛？咁我就問一個問題啦，我話其實呢個世間咁多苦難，而呢對夫婦係好虔誠嘅喎，佢一向好信你喎，不斷為個女祈禱。 咪教徒最出名係偽善啊嘛。 唉，嗱呢個嚇，即係我當時我都冇咁講嚇嚇。咁但係咧都好彩，因為黃欣係官校，所以官校係冇宗教噶嘛嚇，所以佢又唔介意登我呢篇文章。咁我就話啦，多數人都係話呢個咧，其實咧就係上帝對呢兩個教徒啦信徒嘅一種考驗。信德嘅考驗，咪即係同阿伯拉罕嗰個古仔一樣啦。咁咁，但我話，但係其實上帝係全知噶嘛，即係能知過去未來。 咁點解要考你咧？ 係啦，佢做乜要考你？佢根本未考你之前啊，佢已經知道嗰個考試嘅成績㗎啦，嗰個結果㗎啦。甚至呢兩對夫婦未出世，佢已經知道曬呢個考試嘅結果㗎啦。我話，既然佢一早知道，咁你呢個咁嘅考驗又有咩意義呢？係咪？即係我話啦，一個就係關於嗰、那個自由意志嘅問題，一個就係話你話考驗，但係考驗入面中間製造咗咁多苦難，咁你又話至善喎，咁你點會至善呢？係咪？即係其實善有者就係希望呢，頭先Thomas 講得好呢，就是、真善美呀，係咪？咁真善美係咪都希望梗係冇呢啲咁黑暗嘅嘢呀，苦難嘅嘢呀，咁樣咁傷心咁悲痛嘅嘢嘛，但係你又製造咗咁大嘅傷心悲痛。 唔係，其實一個成熟嘅人呢要學識接受社會一啲黑暗嘅一面呀嗰啲，因為其實都係人性一部分。 係人性一部分，咁呢個我哋明白。但係個問題而家我哋你要我話要信一個 X 嘛，呢個 X 嘅屬性就係全能全知至善嘛。咁我嗰陣時其實18歲啫。我18歲其實已經諗到曬啦，而家我就係60歲。其实对我来讲，我是完全一啲嘅冇进步，对唔住。 系， 我可以话冇进步。即系我做咗几十年人啦，中间由18岁到60岁啦，即系睇嘅书系无数啦，吓谂嘅嘢亦都好多啦，吓同好多朋友讨论啦。但系我觉得我18岁写嘅嘢系仍然百分百。是仍然成立的喎，是吗？好啦，咁当然大家亦都知道呢，你话你成日讲来讲去呢啲嘢呢都系讲逻辑。 系。 即系嗰个石头啊咁样。但系个问题神。是超越邏輯㗎嘛。吓、即係甚至你可以話你成日講好多 神喺聖經 Reality 入面所有物理法則 嘅。冇錯啦，即係話即係其實神係超越時間嘅，係超越空間嘅，係超越邏輯嘅。因為點解呢？佢話因為人係神所創造嘅、而人嘅理性都係神所賦予嘅。吓、雖然我哋話有 A 就一定有 B， 有 B 就一定有 C， 所以有 A 就一定有诗，咁你係想象唔到有第二个可能嘅，係咪？即係如果你一定有嘛，嗱 ,A 出现就一定 B 出现， B 出现就一定 C 出现，所以而家有 A 啦，係咪一定有 C 呀？我哋想象唔到有第二个可能性，但个问题对神嚟讲系冇问题㗎。因为神系超越罗生公嘛，即係对神嚟讲佢可以系头先嗰个推论系啱嘅，但有 A 就而家冇 C。係咪？咁其实呢就冇得拗嘅。即係我其實18歲我已經得到一個 知道，知道冇錯。 咁後嚟當然更加，嗰陣時未識一個咁嘅 term 嘅，但後嚟即係當然睇多好多，好快脆就已經識啦，即係入大學啊，睇多啲書就係叫咩啊 ？God moves in mysterious ways， 係嘛？呢、句咧其實我都睇過好多，即係啲西方嘅作品啊、電影啊、電視啊，我都有睇㗎啦。即係你講完一大輪，發覺咧，即係點解啊咁樣啦嚇？點解？佢話其實咧，你冇人法解嘅，因為神嘅意志。唔係我哋呢啲咁卑微嘅人係可以揣摩得到，可以理解得到嘅。 咁更加人就冇需要去理啦。 咁 唔 係， 咁其實我人存在一個世界。 好，嗱，因為我哋嘅時間又差唔多，我哋休息陣，翻嚟再拗落去。